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94章，我啊俾阿哑巴呢句话就激到鼻毛都喷埋出嚟。豆腐呢就更加唔淡定啦，佢弹弹跳咁讲： 系真系真系，我顶佢唔顺啊！我今日一定要俾啲颜色佢睇下先得。 讲完之后，佢又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然之后就开始吟吟沉沉拜神见鸡咁喺度问候阿哑巴嘅祖宗十八代。我一听呢啲咁嘅嘢，即时成额黑线。原来以为豆腐要为我出下头，准备同阿哑巴练一镬嘅，点知道原来喺度吟吟沉沉噏嘢。不过真系话时话噃，哑巴呢一下就真系练唔过豆腐，因为哑巴根本上就唔识喺度耍嘴皮。我拧转头喺个豆腐嗰度刮咗一巴，讲受声咧。哑巴冷冷一笑，佢又讲：我冇时间听你哋喺度唱双簧。唔想死嘅就跟我行啦，跟住佢就转身离开。我同豆腐即刻跟上去咧。至于要去边度，哑巴就梗系冇交代嘅。我喺心头啊闪过无数嘅念头，但系又点都问唔出口。哑巴呢个人就好似啲援兵咁，高傲又冷漠，而且仲好坚硬添。你又咪使旨意喺佢嘅身上边斩开一条罅？睇而家嘅呢种情形，再追问陈词呢啲事呢，可能都冇咩结果。於是我就问咗一个比较现实嘅问题。我话：喂，咁你啊总应该讲俾我哋听，而家我哋去边啦？都三日啦，唔通你一直都喺度咁氹氹转咩？哑巴只系俾我同阿豆腐留咗个背影，对我嘅问题啊充耳不闻，等人哋好似对住一块硬核桃咁，点都落唔到嘴。豆腐安慰我讲： 唉，算吧，又唔系唔知哑巴咁嘅嘢，反正我哋跟住佢走就算啦。佢肯定喺度揾紧出路啊。总之啊，唔系带我哋去死就得噶啦。不过你知唔知道啊？同阿哑巴一齐行咧，我话特别有安全感嘅。有咩危险佢都会先顶住啊。一个咧都算系佢唯一嘅优点啊。 唉，我一时之间真系无语，同呢啲咁嘅太蠢嘅人一齐咧，迟早就会被同化。我望一望豆腐呢一副咁嘅悠哉悠哉嘅神情，好似出嚟郊游踏青咁，我啊觉得真系头痛、胃痛，个蛋蛋都痛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哑巴忽然之间停低脚步，嘴上边啊啧咗一声，语气中就带咗一丝不俏同埋讥讽，讲又嚟啦。 依阵时。只见喺前边黑暗当中出现咗一啲黄色嘅光云，好似系有啲咩人喺度靠近咁。我停低脚步，及住嗰一个越嚟越近嘅光速，离得越近，嗰个光就越强，跟住就露出咗一个人影。豆腐低声咁讲：吓，系吕叔啊！ 依阵时见到吕叔身上边嘅衣服就有啲狼狈，一手攞住佢嗰一柄咁嘅鬼哭刀，扯住粗气。喺我心入边，第一个谂法就系、是：呢样嘢究竟真定假嘅呢？行近啦，喺目光对视嘅一瞬间，吕叔嘅瞳孔一收缩，用把刀一直咁啊指住哑巴。佢一向温和嘅声音啊，显得有啲紧张同埋严厉，对我同阿豆腐讲。 诶，呢个系个假货嚟嘅，离佢远一啲啊！ 豆腐一面茫然咁讲：， 我究竟系边个系真，边个系假啊？ 我啊扯住豆腐向后退咗一步，离哑巴远一啲。之所以咁做呢，唔系话因为我相信对面呢一个吕叔嘅说话，而系呢，我呢一个人天生嘅警觉性系好高嘅，亦都唔会轻易咁信人。唔理哑巴系真定假，我只系知道豆腐系真咁就得噶啦。喺呢个吕叔攞住刀指住哑巴嘅时候，哑巴嘅神情就更加冷漠，漆黑嘅目光里边冰冷而傲慢咁注视住吕叔，跟住佢掹出腰里边嘅嗰两把黑色腰刀，几乎冇一句多余嘅话，两个人就朝住对方攻咗过去。我主要嘅集中力呢，就注意咗喺吕叔嘅身上，因为吕叔手上边嘅嗰把鬼哭刀。 是可以对付那些善于变化的软种子的。如果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假的，那就会出现两种情况。第一，如果吕叔是假的，那他的把鬼哭刀亦都是假的，所以对哑巴无效。那如果哑巴是假的呢，那吕叔那把就肯定是真的了。那一来鬼哭刀是完全可以将他解决。点知道两个人两把刀相击了之后，发出了当的一声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而这一击，吕叔和哑巴都同时停了下来。啊，这两个都是真的吧。吕叔即刻好惊讶地望住哑巴讲：吓，你亦都被困咗喺呢度啊！我以为你已经谂到办法出去啦。哑巴亦都显然有啲意外，漆黑嘅眼里边嗰啲寒意又好犀利，冷冷咁讲：我以为你已经离开咗添。跟住哑巴原地坐低，目光就睇住吕叔掟埋一边嘅装备包讲：食物仲有冇？吕叔即刻讲：诶，有啊！跟住就将装备包打开。拿出一些食的就递给我们。哑巴看来可能都好久没进食了，什么都不说，拿起些干粮不断啃。我心里面不禁又想起之前那个女叔给我们和豆腐吃的东西，今天真的不用说，心里面现在有几纠结了。豆腐真是大卫士，他就一路吃一路问女叔说：啊，我有啲唔明白啊！两个既然都困咗喺个地方咗三日啦，诶，点解而家先会碰头嘅？其实呢一个亦都系我嘅问题，于是我就等紧吕叔回答。跟住听到吕叔讲，入咗呢个地方之后，我哋遇到咗好多好古怪嘅事情啊，譬如嗰一个走唔出去嘅迷宫咧，唔理你点行，最后都会翻翻嚟原地嘅。喺行走嘅过程当中，他又忽然之间又消失了。讲一讲下，吕叔就指一指旁边的哑巴，跟住他又讲：然后呢，我就一直在找出去的办法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很多虚假的人，包括你们。看住吕叔这些有些破烂的衣服，我想这条友大概在这里真的吃了不少的亏。豆腐听完，他又看一看哑巴，他又讲：你的情况呢，是不是也一样呢？哑巴了一声就算是回答了。我不由得觉得奇怪呢，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单纯鬼打墙或者迷宫那么简单，它是会将人分隔开来的。所以哑巴和吕叔在这三日里面假货就看到不少，但是就真的从来没有真正地相遇过。那为什么现在又相遇了呢？显然这个问题不单止我一个人在想，吕叔亦都在想。他指一指我和豆腐说：唔通是因为你们到来了，打破了某一种的平衡？ 啊，什么平衡啊？ 吕叔的另一拧头露出了一个无奈的笑容说： 嘿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再被困在这里了。 停了一停，他又再看向我和豆腐说： 啊，都是你们哦。你哋原先系受咗内伤噶，点解会嚟到呢度嘅？ 未等我开口，豆腐已经口水花喷喷咁将成件事情咧就描述咗一次。 嗰个千兵啊，睇住就要将个老陈啊撕开啦！我心谂唔得啊，虾我嘅兄弟，于是我就将佢脚上边嗰个方钉啊一掹，一阵嗰啲咪红色烟雾啊飙晒出嚟，我哋啊吸咗嗰啲烟雾，身上边啲伤势啊全部好晒添啊！你讲奇唔奇怪啊？ 吕叔一听咗之后，睇嚟佢都知道豆腐呢啲咁嘅将官李大嘅讲法，佢又似笑非笑咁睇咗我一眼，转而对阿豆腐讲： 哈，豆兄弟，你真系神勇无比啊！睇嚟你哋两个真系因祸得福啊，唔怪得之能嚟到呢度啦。 停咗阵间，佢似乎好似谂紧乜嘢，眯一眯眼，跟住佢又讲： 炼师之术主要系用呢啲金石入药。然之后单供嘅伤制，嗰一阵咁嘅红色烟雾咧，可能就系因为炼师所积聚落嚟嘅药物。不过能够有咁神奇嘅功效，哇！这个普真真系唔简单啊！ 讲话嘅时候，佢又睇咗一睇哑巴，哑巴已经食完嘢啦，佢就靠住个冰壁，眯埋双眼，唔知道喺度谂紧乜。相互嘅情况都了解得差唔多，我就讲。 咁而家我哋被困喺呢度，显然都系嗰啲咩鬼火一样嘅嘢喺度搞鬼㗎啦。大家而家有啲咩諗法呢？我哋真係要諗解离开先得㗎。一阵沉默之后，豆腐就讲： 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呢个系唔系鬼打场。 吕叔就拧一拧头讲：应该试嘅嘢我哋都试过啦。我觉得呢关键点仲系嗰个平衡。点解你哋两个人入咗嚟之后，个平衡就被打破咗呢？我就回忆咗一下呢一段嘅经历，心谂我同阿豆腐亦都冇做啲咩唔同嘅嘢啊。咁呢一个平衡啊，点解会被打破呢？换个角度谂，如果我同阿豆腐乜嘢都唔做就能够打破平衡，咁呢个平衡究竟系乜嘢呢？系人？男人？就喺呢个时候，哑巴突然间啊掠出两个字讲：天兵。天兵，我哋三个人啲眼光啊齐齐齐咁聚集咗喺哑巴嘅身上，佢就睁开双眼，漆黑嘅目光就一如既往咁傲慢，冷冷咁讲：嗰阵红雾等你哋染上咗天兵嘅味道。吕叔就即刻认真咁讲：啊，咁你嘅意思系呢啲嘢对陈兄弟两个人无效？哑巴就岌咗岌头。我觉得唔妥。我讲，如果因为我哋两个系染上咗天兵嘅气息，咁嗰啲粽子将我哋当成咗天兵，咁先前点解仲会幻变成吕叔嘅样嚟害我哋呢？哑巴就冷冷咁反问讲：佢害咗你哋咩？我一时之间啊窒晒口，心谂咁啊真系好似冇啊。虽然系俾我哋食啲嘅死人肉咁嘅嘢，但系天兵咪就系食嗰啲嘅咯。吕叔一听完，一拍只手讲：吓，咁就好办啦！等陈兄弟你哋两个人喺前边开路，我哋两个跟住你走就得啦。事到如今，亦都只能够咁一试啦。喺之前，我哋啊做好咗一啲嘅准备，有咗之前吕叔同埋哑巴忽然之间分开嘅经验。我哋就用一条绳一于将大家全部都绑住咗，咁样呢唔理係鬼打墙定係咩嘢都唔能够将我哋分开。接住我就攞咗个探照灯行喺最前边，哑巴第二，吕叔嘅第三，以防万一，豆腐呢就放喺最后一个压阵。我哋一行四个人就开始顺住眼前嘅通道一路向前行。寂静嘅冰洞里面就只听到我哋节节窄窄嘅咁嘅脚步声，单调嘅冰洞里面亦都冇任何嘅参照物，俾人一种好似根本上系冇办法能够离开原地嘅感觉。